không chi thú con nghe nhau xin lòng chi xin núi à nằm tươi phủ sa trang trình xót khi kỳ ngọt hợp kho mình tràn hàng em pha cũng nhẹ nói chi khi nhí nhất dần to dần dĩ si tán khỏi hiện tại sai chung phạm mê loại sai chẳng các bậc chuyên quý sần nhạc dè vệ vụ bất lần ốc si chít mần thị ý hậu con thân sầu chi mở chí nà tì tròn tù có vinh tràn hàn chi mần có lý ưu nế có phản nhâm phản nhâm tràn hàn như có pháp khấu tràn hàn tì tròn có pháp mở có lý quý sật là thình tỏ cái thình tỏ như có xâm là chinh chinh xâm chinh chinh ấy do mạnh tỏ như có phản pháp pháp giết mũ lèng ạ chẳng chí nế quý sật ấy chi ăn là bò sát mọi mọi nhật dễ thì dũng dụng như vậy nhật chứ có cái giá trị bỏ có cái quý sật thì dũng dụng nói tiếp về ngò si làm chân thó quý sật thì dũng dụng thâm công sàng si thì dũng dụng phản nhâm tràn hàn sàm bò quý sật dễ sử dụng dụng cái quý sật nè trời phân hí là hẹn chẳng có trời phân hí là mạnh phật phạt như có phản nhà mẹ cái tràn phật cung thác như có khó là phản tội mà nhà mạnh tất phật phạt ấy cho mù sang nhận ấy nên chỉ là quý sẵn trời phân hí như nhìn chỉ so với sai chuyên mà phục trì phủ con phục y tắt sang hố nữ nhận chi sanh và nhớ chúng không xin làm chi xin nữ nhận ta chỉ cần làm tươi phụ ta chăm chỉ nếu như cái tùy trong phụ ta cái tùy trong phụ ta chăm chỉ chính ấy cố nhìn siêu hàng là lại phải cúng dường cầu phúc thế tuy phụ sát chẳng chỉnh chóc chỉ kỳ ngọt kỳ được kỳ kỳ được kỳ sự ngọt được dâm ngọt dâm ngọt chỉ trông tròi hấu như là kỳ sự lên cho cú dâm ngọt chứ là chi về cú như là cú được kỳ kỳ ngọt tại vì ấy như là tón tón là phì phà dầu hùng bạch như là dầu là tón pháp hoa kim phì phà dầu hùng phật cái cái dầu là tón này cú xì nếu mà bình tùy ấy là ta nó có hùng lò là tài tiết chế mà dĩ nếu mà tón là xem thủ sẽ phì phà dầu hùng bạch dầu hùng ấy cái cái dầu với trời nếu mà hùng lò ta hùng lò mà à nó có cái phật kinh cam tài thì mới ta có hùng lò thì ta đấy xúc xíu cái phim này là tón tông là chân lý dầu tắt lên tắt tay trả lại à lén biến ta lại lén biến ta hùng lại ní cái tay trả thì pha dầu hùng phát à siêu đẹp khẩm hùng hào kích cu chân có bê tràn hàn phật tắc ý chí chi ẩn tăng cai ý sức phật tục ní cái tay dùng ní cái dầu ê cho dâm ngọt chi chung là cho hấu cú à chung à có cái tón mình chả ê cái này kỳ ngọt này chắc chỉ kỳ ngọt cặp co bình tràn hàn những cái dâm ngọt dùng mình những cái siêu phì phà dầu hùng phân phì phà chúng ta siêu khầm siêu đẹp khầm hung ngọt dùng những cái đẹp đẹp là sư hải chí đó chửi đẹp nó mới ý chí tóc chí kỳ ngọt có vinh tràn hàn 用这个梵音来赞叹三宝，所以有佛宝吧，有法宝，有藏宝，有向赞，有戒定赞，向赞有地藏赞，地藏菩萨妙难辞，清净庄无量金刚的女翠翠粉，三无六道文妙法，四印三有真占持印，明知照彻天堂路，暗色震害地狱门，累世亲恩无节任，九龙海棍乃持尊。这个是地藏那个赞，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我们一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呢，南无有名界高华山广转地藏王菩萨，这几神是向多的欢喜，所以过命赞叹。我们这个赞叹呢是一个音乐来的，我们中国有个赖乐，有赖所以中国的赖以自放，样样都讲赖，年初一就讲赖，父母生日就讲赖，朝王就讲赖，结婚就讲赖，儿子出世就讲赖，样样都不离那个赖，近之相见都讲赖，故事不但有赖而且有恶，一行赖的时候就造恶，造这个任恶，造任恶都是赖恶嘛。这个恶的是赖境来讲，痛苦鬼神感于天，感于天地，所以感天地痛鬼神是这个任恶，任恶能够感天地，感这个任阳天地痛这个鬼神，因此一个痛鬼神呢就不离这个任恶，那及过命赞叹向化供养，在赞叹的时候呢用这个向化供养地藏菩萨，闻向的意志，向是这个顺势，一点的这个向呢诸佛菩萨就知道，所以有鬼神亦来了，闻向向是使者，向是顺势，向化供养地藏，乃至献于一人，一个人寄乐唱歌梵播赞地藏菩萨，乃至献于一个人，你教识一个人，献一教人，教得大个人，自己识会南唱就教人南唱嘅，呢、这个教嘅，或教多人，教得多人即会唱。我虽然间唔系南唱，所以我都好欢喜严考呢下嗰啲梵播嚟赞叹。严考了又有音乐奏，又有专题奏，又有献供那个奏，通通是梵音，梵音了亮，上知天堂下通地府，梵音一唱都能够令天堂都闻到，地府都闻到，所以于是一个人自己唱，又教人唱，教多人唱，于是等自行教他，自己弹又教他人，现在世中及未来世，现在世就讲今世，及未来世就讲来世。咁你用呢个梵播嚟赞叹地藏，啲鬼神就欢喜，鬼人就感你嘅仁德，因此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维护。百千鬼神啊，闻到你赞叹地藏菩萨啊，佢就欢喜啦。向得你赞菩萨那个梵音心清净，又唱赞菩萨这个法音闻法五无生忍，所以你鬼神就欢喜，鬼神难得闻法，你南唱的时候他就闻法，南唱所讲呢就不离是这个佛法嘛，所以闻法嘛，又有得闻，又有得法，所以常得百千鬼神从日之夜，从夜之夜，左右前后来拥护你。咁啊，鬼神拥护你啦，不论恶事切闻而已啊， 所有这个恶的事情依多你闻不到，人家用任性来作佛事嘛，娑婆世界以任性来佛事，你任性来作佛事咯，所以那鬼神呢从这个依就闻到这个任性的佛事咯，是不是鬼神令你的依永远的清净有福，不会闻到你的恶事，不令恶事切闻其依。我们有一年呢有那个前晚安排法定那年啊闹事，前间讲的闹事闹啊，我们刚才法华经的睡眠睡醒的时候人家问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我做晚上晚上闹事，我不知道，所以对面而不闻呢，你加油呢，鬼神拥护你啊，所以恶事你都吃不到，切闻其意，何况趁受之患，何况趁身而受个盲祸之苦，是吗？常不闻恶事，何况趁受之患，这是鬼神拥护。因此我们不要开心啊，那些南昌的人，南昌人以任性来赞叹三宝啊，鬼神再欢喜的，再放鞭炮打水炉的，通通是用这个南昌来赞叹三宝，令鬼神欢喜，鬼神文化就得到，因此鬼神拥护放鞭炮打水炉的人，何况趁受之患，福之菩萨。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跪以供养赞叹瞻乃地藏菩萨形象，妄生忌讳，恐无功德及利益事。这部地藏经叫做地藏法门，法是佛之师，法是佛之母，佛德不成佛，佛呢就供养这个法，因此这个法我们要尊重，没有这个法众生永远不能成佛，所以成佛的法度众生出苦海到彼岸，所以这个法呢赞叹他呢不同得，将来果并赞叹就赞叹这个法，赞叹这个地藏的法门，那些鬼神日日都拥护你，一个诽谤地藏的法门呢，那么你就苦啊，这段文讲诽谤他不是果并赞叹地藏的法门，他诽谤这个地藏的法门，谤法的罪在大。妙法莲花经啊讲这个譬如品啊讲谤法的罪啊到了地狱受苦，而且做鬼的受苦，做畜生的受苦，做人的都还受苦，谤法的罪嘛，所以这个法呢万不能谤的啊，我并赞叹这个法呢，鬼神呢都欢喜拥护你，你个谤法呢你自己就吃苦了。福赐普康，未来世中就有恶人，恶人就不欢喜善人，你受地藏的法门，被以地藏供养地藏赞叹地藏念地藏菩萨名号，那恶人就不高兴，所以清浊二流嘛，中宁相敌嘛，恶人就不欢喜那个善人，恶人欢喜什么人呢，欢喜恶人，大家不累的嘛，大家一起恶呢他就欢喜，那赌博的人就欢喜赌博的人，堕欲的人就欢喜堕欲的人，堕欲的人不欢喜侮辱的人，你侮辱他不高兴，大家有肉的就是我同类的，所以恶人呢就不欢喜不欢喜那面呢受持读诵这个地藏经的人诽谤这个地藏法门。福赐普光，未来世中也有恶人，恶神呢，恶神就不欢喜你受地藏的法门，你恭敬地藏就不恭敬他，恶神就不公，神呢都要疾忌， 佢当呢个地藏系神，话你恭敬地藏唔恭敬我咯，即系恶神又唔恭敬，恶鬼又唔欢喜嘅。你以呢个地藏法门修行咧，就唔俾你血肉佢食嘅。若果唔系以地藏法门啊，以其他啲邪教嘅法门，梗系用啲血啊，用啲肉嚟供养嗰啲鬼。啲鬼又奉你食圣素，明嘛？因此恶人、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皈依啊，皈依地藏啊，就唔皈依咗佢咯。啊，皈依地藏咯，系嘛？唔皈依我哋恶人啦，唔以我哋恶人嚟做对啊，离开我哋个恶党啦，都皈依地藏。当然啦，嗱，皈依地藏就舍离你，贴咗你个恶党啊，你就恶人一党啊。我而家俾咗地藏就脱离你，即恶人咧又唔欢喜啊，恶神又唔欢喜你皈依地藏啊，恭敬地藏就唔恭敬嗰个神啊，嗰啲鬼又唔恭敬嘅，系嘛？供养地藏啊，当何可乐嗰样地藏咧，亦唔会用嗰啲酒啊，用嗰啲圣铁嚟供养嗰啲恶神恶鬼，所以恶神恶鬼咧就有妒忌神，赞叹地藏王菩萨度众生成佛，恶神恶鬼啊，佢唔系想众生成佛，想人家做埋鬼，佢系鬼，佢想人家做鬼嘅，赖笨啊，赖人嚟做鬼嘅，赖人做嗰啲神啊，神有见熟啊，所以咧佢又唔欢喜你受地藏法门，赞叹啊，占赖啊，一占一赖地藏王菩萨咧，当然咧唔拜佢啊。眼蝦也都不蝦佢，因為你嗰啲惡神惡鬼啊，兼嘢值得佢蝦咧，佢都佔賴地藏啦。即係人知嘅嗰啲惡神惡鬼惡人啊，就生疾忌心。點樣疾忌？啊，疾地賴佔地藏王菩薩形象，妄讚忌諱啊，忌即係忌少，想佢唔受地藏嘅法門，忌少。有啲人咧。这个胆是弱的，人家一忌笑他他就不敢做，人家忌笑他吃斋，哎呀他赶快再吃饭肉，他怕人笑嘛，忌就忌笑嘛，就是某些大志气的人，我应该做怕什么你笑啊，大志的人不怕人笑嘛，小志的人呢就怕人笑嘛，是吧？啊！有啲拜佛都唔敢拜，怕人笑佢嘛。啊，怕嗰啲亲戚朋友啊、同学嚟讥笑佢。嗱，妄生讥笑，一笑笑佢拜地藏菩萨，供养地藏菩萨。胖咧啊，妄生讥胖，胖啫，微胖噶嘛。你供养地藏啊，地藏唔值得供养。地藏就地狱了到众生，地藏菩萨在地带，地藏菩萨不及我们的天神，我们的神在上，他说地藏菩萨在大，在地带，所以这里大伟，这个伟就是大伟，忌就是忌少，胖无功德，伟胖啊，供养地藏菩萨没有出世的功德，也没有世界的利益，眼前的利益不会有，未来的功德又没有的，何必就供养地藏呢？胖无功德及利益事，默露耻笑，那些恶人恶神恶鬼露着牙齿来笑，笑你，笑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供养地藏王菩萨，受这个地藏的法门，这个胖法门，抹盖面肥，当面露齿来笑你，背后咧就对人讲咧就废你，话你唔对咧。背后讲你念地藏菩萨、读地藏经、供养地藏咧，就唔对嘅。所以话背面废，呢个恶神、恶鬼、恶人，或骗人共废，自己咧嚟诽谤呢个地藏嘅法门啦。哦，又骗人咧嚟诽谤，骗人一齐废，自废就教下废咩？自己有过就教下过，自作教他，骗人废即系教人废，自作教他，抹一人废，教多一个人废，这个人受佢教， 你个人受佢教，唔供养地藏啦，唔皈依地藏，唔恭敬地藏啊，受佢教，推心，另一个人推心，莫多人非，教得好多人啦、啊，非咯，以前相信地藏，供养地藏，而家唔供养咯，唔恭敬啊，唔尊重啦，莫多人非啊，乃至一念生忌讳者，乃至唔好话乃至即系微超略之词。唔好话欠一人非多人非，乃至一念当面忌讳供养恭敬尊重礼拜地藏菩萨，嗱乃至一念动一个念头嚟生呢个忌讳供养地藏皈依地藏者，疑是之人啊，即疑是当人啊，自非教人非教多人非，乃至一念生忌讳者，你呢个忌讳系咩啊？阿谤法咧。谤法的罪就在大，是吧？成佛就靠这个法，谤了这个法呢，就毁灭成佛的法门，毁灭度众生的法门，毁灭出苦海的法门，当然路上的名单精华的等等，当然苦海的慈航精沉那只慈航，当然病苦的良药灭了这个良药，这个罪大了，这个叫谤法之罪，谤人的谤法，地藏菩萨咩？地藏王家成佛的法门，道人出苦海的法门，道众生离地狱的法门，你谤这个法门，你谤这个法门，如果你谤法门呢，就没人成佛，没人出地狱，没人出苦海，所以疑是之人啊，谤法的罪就大了，谤法的罪大，开始光明，光明人人都欢喜啊！你要破坏呢个光明，嗰张灯咪放光明。你破坏嗰张灯，变得黑暗嘅。放明就得暗啊，放善就得恶，放圣就得凡啊，放智就得疑啊，系咪啊？咁样啦，放定就得乱，唔系向善路行，向恶路行。疑是之人言劫。千佛灭道，你毁谤地藏的法门呢，令无量的众生啊退心啊，退咗成佛嗰个善根啊，所以言劫千佛，言劫就呢个劫啊，所以我哋都有啲福气啊。话你言劫，言劫一千个佛啊，大一个佛佢留信，大个佛佢浪下无奈，大三个佛就加业，大四就释迦牟尼佛。但五嚟物弥勒菩萨，最后一个佛就留之而来，留之而来一王菩萨成佛。最后一个佛咧就是、留之嘛，言劫有千佛出世啊，何以称为言劫呢？一千个佛在呢个人天上人间啊，到众生个个都等呢个三言味，十字十行十回向，未曾到十地，所以成言劫千佛。今日言劫咧，一千个佛已经系有四个佛成咗啦，还有995个佛啊！咁啊，言劫千佛咧灭到，你忌讳地藏法门嗰个歌报啊，上就阿鼻地狱受苦。你毁谤地藏菩萨啊，毁谤供养地藏菩萨，毁谤恭敬地藏菩萨，毁谤地藏菩萨嘅法门。所以你咧就堕咗这个阿鼻地狱，阿鼻称为无救，冇人能救你，无借冇人能够借你入地狱咧。所以上就阿鼻地狱受极重苦，阿是劫而阿地地狱个罪受尽啦，咁啊饿鬼个罪都还有咧，饿鬼个罪未能尽啊，所以地狱个罪尽，饿鬼个罪未能尽啊。你毁谤啊，法地藏法门啊，咁样啊令无量嗰个恶鬼啊，亦得苦，所以过自劫而放受恶鬼，又敬前劫受恶鬼个苦啊，受恶鬼就记渴个苦啊，一前劫复受畜生，恶鬼个罪灭咯，畜生个罪灭唔灭？又受畜生，又敬前劫受畜生，受咗一前劫。你做畜生，系咪在后咧？畜生嘅罪不就放得人身？ 得咗人身啊，终受人身，贫穷下贱，仲会你受咗人身，你过去啊，诽谤地藏，诽谤别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地藏咧，所以你咁晒啊，贫穷下贱，贫穷，诽谤供养地藏咪贫穷啦，诽谤人家恭敬地藏咪下贱啦，诽谤啊别人，咁样啦、啊。供养地藏啊，恶自根就不攰，六根都唔攰足，多被恶业来结其心，烦恼重。呢种人烦恼好重，烦恼时常索索而起嘅，分分钟都动烦动烦恼嘅。啊，烦恼起得多咯，佢自己啊就不能作止，随烦恼去作业，多被恶业来结其心。有烦恼就作业，这个业呢就跌了帮搏人搏了他的心，不够时间又多福多恶道了。师父普讲，既为他人供养上莫此报，既为他人供养恭敬给予地藏菩萨上莫而此的报，这个谤法的罪，谤法的罪在大、自佛就得不成佛，一切众生得法咧，而到而成等正觉。你嗰个旁咗你个法咧，啊冇咗个法，我咪点样成佛啊？冇咗个法，点样出苦海啊？冇咗个法，点样到彼岸啊？冇咗个法，点样转凡成圣啊？所以你旁地藏咧，就旁地藏嘅法门；旁人就旁地藏法门。所以旁法嘅罪极大，不久之间福堕恶道。是故普讲，既为他人恭敬供养上莫此报，地狱恶鬼畜生做下贱人，不过嗰个何况别生恶见毁灭三宝。既为他人供养地藏咯，何况别生恶见啊？冇地藏，冇地藏法门，冇三宝，毁灭三宝。切带来毁灭三宝，这个罪更大，何况别生恶见毁灭这个地藏像呢？毁灭那部地藏经呢？是吗？毁灭那面三宝呢？这个罪更大了。所以这段文的言传是讲谤法那个罪，其罪再大。福智普讲，如果你不谤法，这个法可以到你出地狱。你谤了法了，这个法被你碰了，这个法到人出地狱，你碰到这个法你没有办法出地狱，这个法到人成佛的，你碰到这个法永远不能成佛，不但自己不能成佛，又令他人不能成佛，所以这个罪就大了，碰法的罪再大。福慈普讲，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狗吹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呢度讲男子从来都没有善根，所以冇善字；女人从来也未曾有善，所以冇呢个善字。啊，就系做一个男，做一个女，男女啊都冇善啦，冇善咪作恶咯，作恶咧就受报啦，受报咧咁样啊。人间就受报，受报了狗吹床枕病苦，这个病生老病死苦，这个病苦狗吹床枕，狗吹床枕病就会死的嘛，啊他又死不去，求生 而不得生，求死而不得死，啊了不可得，啊病得辛苦想死，你个罪都未曾不就死，唔死得咁快啊！唔死就好啊！啊，你个罪耶都未曾尽，点可以咁快就好啊？即求生而不得生，求死而不得死，即你叫你求生求死了不可得啊！今日咧，佢九寸藏针，或者一年，或者半年，或者两年，甚至无十年。都是九处藏针求生求死了不可得， 妄言蒙恶鬼，他们他的名字在床上做什么、哦、人的名字在床上呢，他那个魂都不同啊，魂呢就夜梦恶鬼，夜晚发梦呢就梦到恶鬼啊，来接引他啊，见到好多恶鬼，但见到鬼不是好嘢啊，发梦见到鬼，人家发梦见到诸佛菩萨就好咧，见到出家人就好咧，啊个发梦呢梦到嗰个恶鬼，恶个鬼啊，发梦夜梦恶鬼，乃及家亲，即系过去个父母，过去个眷属，过去嗰个亲人已经系死咗啦嘛，死咗发梦啦，梦到啊嗰个死者咯，啊所有死者都梦到啦，诶乃及家亲，勿要险道，或者有行险恶之道，险恶之道地狱嗰条路，地狱嗰条路好险恶嘅，阴阴沉沉，阴风阵阵啊，或者见到火行，或者见到咧寒啊嗰啲寒冰系嘛，或者见到铁城，或者见到通通你险恶之道，个地狱嗰条险恶之道，莫多厌外，莫多厌外咧。厌即系被啲鬼嚟袭，袭到想喐唔喐得咧。佢个神奶自己都知道，想喐下唔喐得咧。诶，手脚都不能喐咧。心里明被嗰个厌鬼所袭，不能喐。时常咧呢、这个神奶不能喐。呆啫，未曾瞓入觉咧。一贴埋只眼就见到呢个名为呆嘛。啊，瞓只觉都贴会衰啊。啊，不明咧，又唔系醒来啊，醒而睡中间啊，称为呆。一开始咧就呆啊，呆啫，诶未曾入梦啊，啊一眠落去咧就见到呢个名为呆，揭埋只眼就见到啦。佛多厌呆，奉鬼神游，奉嗰啲鬼神啊嚟游行。日月岁三转覆王差啊！意思在床上嚟病几耐啊？病咗一日、一月、一岁、十二月啊！嗰、那个病咧就蛰伏亡债，进入个网嘛。哦，亡债即系牢症，诶、啊，属于呢个非牢症，蛰伏亡债即系牢症。不未病的时候咧，神态咧就唔自息，心就苦啦，眠中叫苦。惭愧不乐者，眠在床上，一味嗌痛苦，愁眉苦面，惭愧不乐者，此皆是业道轮对。系咩病啊？唔系上风咳嗽，风寒湿湿嗰种病啊？又唔系食斋啫，食斋都咩说话病系医咗佢咩？啊！又唔系热症，又唔系寒症嘅。啊，寒症啊，热症四大不和，四大不和可以清二三二，令四大和都得。啊，唔系四大不和嘅病，皆是业道。业即系作业咩？啊，你做咩罪咧？啊，或者前世啲时候卖吸毒、卖毒、贩毒，啊。或者做埋不正当嘅事业，呢、这个就名为作业。呢、这个业啊，个范围好广嘅。皆是作业，作呢个恶业嘛。做不正当嘅业嘛。皆是恶业，业道论对，业道啫就讲地府，地府就正为业道。就地府呢个业道咧，论对啊，对论啊，作恶啊嘛。更加定你个恶咧，啊唔系我作恶，人家教我作恶，咁你就有排论。教你作边个教啊？阿冇急，系要教阿冇急嚟，教阿冇急嚟，系咪你教佢啊？咁啊，我唔系完全教佢啊，佢就学我咯咁样。啊，个命咧又论对一下咯。或者你作呢个罪啊，系咪你趁作啊？指谋唔系我，系人家叫我作咯。嗱。而不是趁作喎，是吗？或者作罪的时候呢， 莫好之非，哎呀唔係佢做啊，哎地獄呢後呢做嘢呱呱呱呱騰騰咁樣嚟節外生枝，好多都係咁樣嚟，惡業業道嘛。有啲嘅啊，我俾錢你都係作惡，嗰、那個俾錢佢又俾錢帶三個，咁咪天天年年嚟作罪。但是業道論對嘛，未定輕重，或者業道論對呢，你在世界做一部事妖事，害了好多人，那陣時以你個做那個事作一部事來論你的罪，業道啊好多罪，但是業道論對未定輕重，未定你的罪是自己作，是有心作是无心作，人家教你作，或者被人指使你作，哦，通通我罪的那样就有心无心那面就不同了，未曾定那个罪那个轻重啊，罪轻重莫能舍受啊，既未曾定这个罪轻重呢，想舍受不可以舍，他都未曾定罪，怎可以令他死得咁快呢，想死得咁快又不死不去，莫不得已啊，莫好啊，又未曾定他的罪轻重啊，怎可以好得咁快，定了罪然后莫生莫死嘛，那个罪都未曾定啊，怎可以欲应生而不即生，应死而不即死，莫能舍受应死而不即死啊，应生而不即生啊，莫不得已。男女俗眼不办事事，我哋男女个眼呢系肉眼啊，肉眼啊，旧年嘅事都见唔清楚，十年嘅事都唔清楚，何况地狱地府嘅事，天眼系见到，慧眼系见到，佛眼咧最清楚，即系男女系个凡夫肉眼啊，不辨事事，不辨呢个地狱嗰个堆论嘅事，就地狱咧打官司，唔系就人间啊，人间打官司咧有时打几十年啊，何况地狱打官司咧，打官司就论嗰个罪，唔系我做嘅，佢叫我做。呢、这个话我冇叫你做，你自己喊钱咧，咁样自己会做，咁样咧就挂挂连连咧，就地狱梗系就打官司，打到学到面，不辨事事，不辨地狱业道论对之事嘛。咁样呢个地狱论对，咁样呢个事咧又以上不能以，一不能一啦，唯有称个大义王。佛都为大义王，佛咧系个大义王，能以一切定，无上法王嘅大义王就佛噶嘛。大义王有咩嘢？大义王有药嘅，有呢个妙法治药，能以一切定嘛。大义王就治佛，妙法治药就法宝，边个嚟看病人？看病人就菩萨啦，菩萨咧，在呢个世界嚟照顾啲有病嘅人嘛，佛咧就入咗涅槃咯，法日流传世间，菩萨咧就教咧病人咧你食咩药，你食咩药，所以菩萨就看病人啊。因此，但当对知佛菩萨，菩萨就看病人，佛就大义王，告圣见读此经一片，这个地藏经咧就发扬。妙法治药，能以一切众生定，所以教圣嚟剪，剪者像嗰个地藏嘅法门咧，剪入你个心，从口就入耳，由耳就入心，由心咧将你个烦恼消灭，呢个唔转。教圣剪读此经一片，今日读一片咧，就明白啦。明白这个地藏那个法门的道理，一片就得了。所以自理一言剪凡成圣，自理一言剪凡成圣， 可是昔日那个万历皇帝，万历皇帝那个皇太后死了，他就叫那个龙虎国师之后超度。这个龙虎国父啊，不是读好多诗的，但是他有道德，考到这个皇太后那个灵位面前呢，作一个一，说我般不来以片有爱，一念无生超胜天界啊，这样讲得那四句话呢，这样就国王你快点恭喜了皇太后升天啊，咁快出去，忽然间空中呢有一个天人啊，王爷王爷，你快的嚟多谢呢个圣诞，圣诞俾我说呢个无上嗰个法咧，我而家上天咋？佢讲咩无上法啊？我本不来，以片有爱嘛，一念无上就超生天界。你不过讲咗嗰四个字，啊呢个王太后咧就上天啦。所以旧圣转读此境一片，一片得啦。一片的时候转凡都成圣，人知或取病人可爱之物，是不是淡淡那面诵经呢，未曾有供养啊，应该有供养，或取病人可爱之物啊，断了病人可爱之物呢，难舍难舍，难割难割，断了那个贪心啊，定那个言就喊亲痴，取病人可爱之物呢来写啊，断了他的喊心啊，取病人可爱之物啊，他平常在乎这什么物呢，可爱之物啊，或衣服宝贝，或者个可爱之物，穿这个衣服卖了他，宝贝卖了他，庄严卸责，他那个化缘又卖了他，挣的钱呢就来供养三宝了，做佛做功德供养三宝，对病人前高兴畅言，对这个病人前呢高兴，他面对床上不懂得动嘛，病得一年嘛，是不是对病人前呢代他来做功德，所以这个病人可爱那个财物，是不是来做功德嘛，对病人前高兴畅言，高兴畅言，但我们现在读所一样，我们现在读所差不多了，高声来畅言，我冇急胆，即系读所嗰个人呢啊，我是某某沙门，沙门某某，我冇急胆，为是病人，为呢一个某急某急呢个病人，对镜像前，对镜对镜呢个就法宝，对法宝像前啊，佛像就佛宝，系咪啊？菩萨像咧？这个就名为三宝，对镜像前写字挡物，不离三宝，写字挡物，或供养镜像，将他这个财产呢发明来供养那个镜，供养镜人镜啊，古时人镜啊不是容易，不是人写镜啊，请一个人回来抄这部镜啊，好多前日写得一部经，那供养个经，或者咧起个藏经楼嚟供养经，或者咧请一部龙藏翻嚟供养，供养呢个经经像，供养经就法宝，像法宝无漏之力，供养像就佛宝，供养佛咧无漏之力，像呢个无漏嘅功德咧消灭有漏嗰个罪。凡夫的罪都是有漏的，有生有灭的，就有漏的，就是这个佛宝法宝无漏的功德来消灭有漏罪，或作佛菩萨形象，或者像他的财产，那个病人的财产，好啦，他病得那么久，请他的钱来做一个佛像，做一个佛像的功德无量，只忘禁色，做得个相好庄严，做咗佛像之后放在呢个十方长治大丛林之后，人人都瞻仰，人人都礼拜，一个人礼拜，一个人忠善根，无量嘅人瞻仰，无量嘅人忠善根，那样你嘅功德就大啦。 那挖造佛像、菩萨形象、菩萨观音弥勒、佛名地藏、普贤之类啦，那挖造佛菩萨形象，挖造塔字，起呢个塔，起塔有七层有九层，层层呢都按呢个佛像落嚟嘅。呢、这个塔咧，我哋中国人嘅塔咧，就根据《妙法莲花经》啊，七恶塔；印度嘅塔咧，就系、一直咁样上嘅，都唔系《妙法莲花经》嘅，以《妙法莲花经》呢个塔系我哋中国嘅塔，系咪有呢个塔咧？系咪啲鬼神啊？四十里路呢个鬼神咧，都可以恭敬礼拜。有啲鬼神啊，有时不能入呢个寺，跑到大殿嚟拜佛嘅。但大殿以外有四大天王，又有土地，又有护法骑能，唔俾佢入嘅。所以嗰啲善政啊，嗰啲水怪啊，嗰啲秘政啊、龙政啊、嗰啲狐狸政啊，佢冇办，嗰啲鬼啊冇办法入大殿嘅。有时做佛事咧，那个加持王。一心照清就照他入嚟啫，如果唔照他入嚟，佢唔入得嘅，唔入呢个大殿。大殿外边有四大天王，佢点解唔入啊？或者骑南菩萨、毗陀菩萨，佢点解入啊？所以咧，你呢个加持王咧，呢、这个和尚清佢，佢咪边嚟入咯？平常嗰啲鬼神啊，嗰啲善政啊，系咪水怪啊，系咪想拜佛咧？拜唔到，唯有向呢个塔嚟拜。所以啲鬼神啊，望呢个塔咧就嚟拜啦，拜塔，拜塔啦，唔系跑到塔面前拜，四十里外都可以拜。嗱，我哋四十里外，我哋都望到咗个客。四十里内咧，呢个波客我哋都望到，都可以合掌共。